你叫我怎么办？ 姐夫，那严天民是你的表妹夫，你何不去求你那表妹常氏夫人？姐夫，你看，这是无价之宝龙凤白玉镯，你看可能派上用场。 龙凤白玉镯， 哎， thank you.

心安公官女，全家万幸。我是怕连累表妹呀。 言罢，趁天明尚未回来，待我替你将供状放入案卷之内。 多谢表妹。亲了， 问明了， 绝无差错。 老爷回府。 表妹， 回府啊。 表兄。 今日歇息一日，明日再审吧。 夫人，你看这夜深人静，正宜立卷。 那好，我去做些官人爱吃的夜宵给你送来。 有劳夫人了。 Oh

不知为了何故。 哎呀，夫人哪，那风烛追来追去，追到赖兜头身上，我想那玉镯若确是苏门之宝，轻则是赖兜头侵吞赃物，这重则是错杀了刘松。 寡人，刘松一案证据确凿，绝非错杀。我想此镯虽与蓝军祖传之宝相似，但未必就是苏家之物。 如若查出龙镯、凤镯成双配对，就可断定是苏门之宝，与凶杀一案有关。 那龙镯现在哪里？ 不在凶犯之手，就在苏玉珠身上，为民通儿揽军开棺验尸去了。 官人，刘松杀人早已结案，何必思虑过多，自寻烦恼？况且此事宣扬出去，有损官人名声，依我之见，不声不响将凤镯还与蓝军也就是了。 夫人，还镯事小，万一 官人，官人你知马延明 水井寻情枉法，假货刘松同儿，送到后堂，当着贾知县赖兜头之面吩咐众人，就说明日入室我要开棺验尸。 是。 Thank you.

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又以掌与假水等的裙带私情栽赃柳松。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，我要开棺验尸，尔等提前行事，掘墓八尸，妄图毁灭罪证。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。有道是，天王恢恢，收而不露之；桩桩件件，天下如山，而还有我何？花呀！ 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奉告， 退堂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再见。